三十五，九十八，两百九十七，三百八十九，一千三百四十七，三千八百八十六，一万两千七百六十八，两万三千八百五十七。这个多少钱？ 这个三百五十块。 那个多少钱？ 那个六万七千四十三块。 太贵了。 不贵。 便宜一点吧。 不二价。这里不二价。我们这里不二价。 那个怎么卖？ 那个一万两千块。那个卖一万两千块。三十五。九十八。两百九十七。三百八十九。一千三百四十七。三千八百十六。一万两千七百六十八，两万三千八百五十七。 这个多少钱？ 这个三百五十块。 那个多少钱？ 那个六万七千四十三块。 太贵了。 不贵。 便宜一点吧。 不二价。这里不二价。我们这里不二价。 那个怎么卖？ 那个一万两千块。那个卖一万两千块。